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 HKPeanut.com， 我系黄之锋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 HKPeanut.com， 我系杨岳桥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如果要喜气洋洋的话，除了煲之外，你仲会配啲咩好意头嘅嘢食呢？ 呢度好出名嘅前菜有黄金秋葵、金沙豆腐。配料方面咧，家肥屋润就唔少得啦。有黄沙猪润、新鲜肥牛脷，仲有新年唔少得嘅饺子，有鲜水饺同埋香芋素菜饺。 呢个响铃系新鲜炸出嚟，正所谓响铃响铃，即系好靓好靓咁意思。 喂，好啦，翻到嚟啦，咁啊就讲下选举啦，好冇？咁啊即系嗱。呢兩日咧就終於係旺翻啲啦，主要就係因為 now 咧喺過年之後咧就開始搞翻啲論壇，咁啊首先搞嘅就係阿歐軒啦，咁啊歐軒都大鑊啊，即係主要就係因為咧佢就喺呢個前日嚇、啊、就對呢一個阿陳家沛就真係有備而來啦，係咪？ 阿陳家沛有備而來， 係咪就陳家沛有備而來咁？即係整咗張相出嚟，就係我諗可能是幾年前嘅啦，即係八三一嗰陣時，即係佢真係燒所謂基本法啦，即係道具啦咁樣樣。咁你見佢即係嗰嘢就好大鑊啦。咁而家就俾嗰啲藍絲咧就係咁追擊，就話啦：喂，你講大話喎！原本你即係喺個論壇裏邊就一開始見到張咁嘅相嘅時候，就唔認該係你自己。咁最後尾咧，俾人戳兩嘢咧，咁啊係又點樣啊？咁樣樣 有冇睇翻或者聽翻嗰段即係佢個辯論咧？包括陳家沛同埋任亮憲咧，都前後咁輪佢嗰段嘢。有冇聽下？ 嗰啲片我哋 download 唔到啦， 係出事喎會 download 唔到啊！你同埋 now 比較惡啦，佢唔係呢個蘋果日報啦，咁所以就麻煩啲啊！我哋復述翻啦，我諗好多喺花生谷嘅網友其實都睇過噶啦，其實都咁就主要個問題咧就在於咧，其實講真第一即係其實歐軒咧佢自己都冇準備過，即係俾人哋偷襲咗啦，我諗可能係咁，所以佢自己當其時都維護唔到。第二就係點解會有啲人就喺度問喂點解你 唔係？我覺得咁樣有啲嘢咧，即係你喺嗰個咁嘅 moment 裏面咧，係情有可原嘅。所謂情有可原嘅意思就係咧，即係突然之間攞個即係偷你雞殺你措手不及，突然之間講一樣嘢，你可能係打到個突嘅， 諗唔起 咁但係你其實呢啲咧，我嗰陣時候咧都預備咗少少 model answer， 我唔敢話自己選舉好叻，但係咧即係同人嗌交辯論咧，無論我對梁安琪又好，對黃俊傑又好，甚至乎即係其他嗰啲唔好數啦嚇，即係太多啦嚇，你應該有預備一啲咧係標準嘅答案咧俾自己，即係例如話佢一 show 呢張嘢嗰個時候，你諗唔到點答嘛？啊，陳小姐，麻煩攞嗰幅相過嚟俾我近啲睇睇。你頂一頂先啦、啊，大佬，攞兩秒，咁佢要遞啊嘛，咁你嗰陣時候佢遞緊嘅時候，你思考，你唔敢拎過嚟， 你要 calm down 先，係啦， 係咪？即係你呢啲嘅急才同埋呢個反應咧，因為有時你真係冇辦法只遇到窮盡所有嘅問題嘅，即係我唔敢話教人啊，即係而我突然間諗嘅就係我啱喺呢度，因為聽你講咗之後，喂，第二個方法就係佢問一啲好 factual 嘅問題嘅時候，喂，大佬，而家呢個係小學常識問答比賽，系咪？即系嗰阵时候我都帮阿杰哥解过一次围噶。阿杰哥又系俾佢个包仔话咩钻石山三宝嘛，屌，走去测试你究竟即系对个地区有冇投入感啊，有冇 passion 啊， 熟唔熟悉啊？ 同我选举论坛，我话唔好将一啲小学常识问答比赛嘅攞出嚟，即系立法会辩论啦。喂，咁你两嘢耍咗佢噶啦，即系又觉得佢低 B 问啲问题系嘛？亦都即系讲翻啲正经嘢，唔好俾人系团团咁喺度转翻佢自己个话题。